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昼四点钟城寨有乐的时间了。在过去那十几辑的音乐节目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亦都回顾了很多七八十年代流行乐坛的填词人、作曲和歌星的作品。就有很多都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些歌星，和对我来说是带来很多回忆的一些音乐作品。我记得我在上一辑揀选恩妮的歌曲的时候，同一时间我想起的呢，其实不是跟她一起推出唱片曾经很受欢迎的这个罗文。在芸芸这个粤语流行曲的男歌星里面，除了林子祥啊，或者之后的 Beyond 啊、达明一派啊，当然不少得张国荣啊等等，其中有一个呢，就一出道由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就很喜欢他的歌，但是去到八九年之后就已经销声匿迹。大家都会很熟悉这个歌星的，就是今集我们的主角钟镇涛。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首呢在我读中学的年代呢已经朗朗上口的钟镇涛的作品，是不可以不上来。咁點解我會揀咗呢首歌作為開頭呢？就係、是、因為呢鐘鎮濤呢個唱片呢係我第一隻擁有嘅佢個人嘅大碟嚟嘅。咁而不可以不想你呢隻唱片裏面呢，除咗頭先嗰首嘅主打歌之外呢，裏面有好多歌呢，我覺得今時今日有機會聽到或者 YouTube 上面揾到佢現場唱嘅呢，我都覺得係係好大嘅一個好开心啊，同埋一个享受嚟嘅。咁我想同大家温下温一温书啦。其实钟镇涛嘅《不可以不想你》，即系八十年代初1981年推出嘅唱片里边咧，除咗头先我嗰首之外咧，有两首我觉得好有趣。喺粤语流行曲里边咧，嗰种嘅即系写出一个男士面对一个喺个社会里边嗰种嘅生活或者生存应有的态度呢，是在我中学的时候是有深的感受的。第一首就是他 Side A 里面的一个第一只歌《让我坦荡荡》，第二首呢就是叫做《快乐自由歌》。特别是今天听回起这首《快乐自由歌》呢，你就会觉得钟镇涛那个年代是香港一个相当美好的年代。反而里面有很多情歌啊那些，我觉得大家都忘记了。而钟镇涛这两首作品呢，都是在不可以不想你这只唱片里面呢是弹了出来的。那对阿 B 的印象呢，很多人都其实很喜欢他，我觉得特别是女士。为什么呢？因为在芸芸的温雅歌声里面呢，钟镇涛是最先弹出的，其实都未到阿伦。阿伦就我觉得到今日好多人问我点解唔介绍谭咏麟嘅作品，系其实曾几何时谭咏麟嘅悠悠河畔嗰个唱片，我觉得系相当之好，好多改编自呢个五轮真功嘅作品，但系我硬系接受唔到嘅形象真系。咁啊 B 本身咧，其实喺温雅乐队里边咧，佢已经嗰个嘅当时受欢迎嘅程度咧系高过阿伦嘅，因为温雅之前咧其实就系一队叫做 The Losers 嘅乐队。主音咧就系呢个陈百祥同埋陈百新兄弟，好彩佢哋两个冇留喺乐队里边。咁离开咗之后咧 ，The Losers 就变咗做 Winner 啦，即系失败者就变成胜利者。点解咧？就因为迎接咗一个新嘅主音歌手钟镇涛。咁呢个温拿大家都知啦，红遍东南亚，亦都可以咁讲系由英欧西流行曲转做粤语流行曲嘅其中一队成功转型嘅乐队。咁而 當時的香港的年輕人呢，如果以講偶像來講，肯定是鐘鎮濤，溫拿樂隊的鐘鎮濤，輪都未輪到這個譚詠麟。 B 的條件是相當好，我覺得除了他的聲音好之外，亦都外形相當高大，離開了偶像行列之後呢，變成中年男士呢，就更加充滿著這個男性的吸引力。很多人说方中信有型，其实我觉得钟镇涛是远远有型过这个方中信。方中信不出声又自可，一讲嘢就露底。但是呢，在演艺生涯里面可以这么说，谭咏麟是掩盖了这个钟镇涛在之后的发展。钟镇涛和阿伦都是去在这个就是香港的七十年代的乐队热潮减退之后呢，就去了台湾发展拍电影的时候。咁啊 B 咧就系凭住呢个电影《小城故事》咧就开始红喺台湾，咁然后咧就再翻嚟香港出唱片。咁喺香港出唱片，其中能够令到佢咧系更上一层楼咧，其实反而嚟自电影，就系张坚庭导演嘅呢个《表错车日程》。嗱，呢套小品式嘅喜剧，即系处境喜剧，阿 B 就唱咗以下呢一首嘅主题曲，就系同范建新合唱嘅《一段情》。 似半醒加半醉，像幻觉似现实里。胜过那世盟字句，洗你心，洗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啊啊啊！望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洗你心，洗我心碎。情难顶山追，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誓盟字句，洗你心，洗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啊啊啊！望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洗你心，洗我心碎。情难顶山追，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 钟镇涛和谭健新合作的这首作品《一段情》呢，在1983年来讲是一首红遍香港的情歌，不单止是十大劲歌金曲，亦都是入选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亦都是 IFPI 的在这个金唱片颁奖典礼里面呢，要是有缘这个唱片呢，甚至是去到白金唱片的数字。那这套电影里面除了主题曲之外呢，首插曲呢亦都是钟镇涛主唱，亦都是大红大紫的，就是这个要是有缘。咁两首歌一起听嗰时呢，你就会发觉呢，阿 B 除咗把声好听之外呢，佢唱一啲嘅慢版嘅情歌呢，我觉得就真係冧死女嘅。同林子祥同谭咏麟呢，我觉得係有一个好明显嘅分别。钟镇涛嘅音乐呢就冇受日本歌影响咁大啦，虽然之后有啲歌都係改编自日文歌，但好明显就冇阿麟呢咁嗰种日本曲风，即係嗰种嘅风格咁强。嗰時喺80年代初，好明顯嘅五輪真弓啊、中島美雪啊、西城秀樹啊、澤田研二啊等等好多歌咧，都成為香港嘅流行曲 cover version 啊。咁啊 B 咧，我成日覺得佢咧就仍然遺留咗一啲叫做歐西流行曲嗰種嘅 style 喺度。當香港未流行呢、這個中產味嗰陣時咧，大家唔知係乜嘢，但喺阿 B 身上你就會見到，因為好多時咧。佢喺呢個嘅現場演唱裏邊咧，佢都會出嚟咧吹奏一段嘅 sax 風，咁咧就 Kenny B 亦都令人諗起呢、這個即係輕爵士樂嘅相當流行嘅呢個 Kenny G 嘅音樂。咁咧就大家都知啦，80年代揸支 sax 風吹奏咧，就拿住杯酒啷下啷下，呢啲就係中產嘅 icon 嚟噶嘛。咁所以阿 B 咧對好多人嚟講咧，就冇咗阿倫嗰陣咁草根、咁騎呢嗰陣味。咁但系阿 B 嘅形象咧，系同佢嗰个嘅即系私人感情啊、婚姻生活啊等等嗰个系有互相影响嘅，因为我觉得呢个几可惜，其实系好多时变咗喺娱乐圈八卦新闻里边出现。啊，钟镇涛嘅音乐慢慢就大家唔记得咗，所以我觉得今次我拣选钟镇涛作为城寨有乐嘅介绍嘅主题歌手嗰阵时咧，亦都令到我。重新温习翻咧，原来钟镇涛有咁多流行曲噶。嗱，跟住落嚟就系呢个表错车日程嘅插曲《要是有缘》。 你就系住喺嗰度啊？ 哦，我唔系住喺嗰度啦，我搬咗喺嗰度对面过少少嗰度。 我都系要坐船嘅。 系啊，我中意坐船，我中意摇下摇下嗰种感觉。你咧？你点啊？ 我就係做緊 secure， 不過我做下頭啦。 咁咪幾好？ 係啊。 你中意巡嚟巡去，中意維持治安咧？ 哦。誒，咁阿仔而家好大個啦。 哦，高過我啊。哦。移咗民去英國，我哋遲啲都諗住過去。 英國好啊，可以睇英超。 你都中意啊？ 中意，你中意曼聯啊？ 我中意 Chelsea， 你咧？ 信是有缘，要是无缘，怎可此世此生竟碰见？但若说是情缘，怎么似离见？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形刀锋剖开心一片，但他未能滴血，而是滴下。强忍泪言，你不可见。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处。 你请不必伤心，也休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抱怨。一片，但他未能滴血。儿时滴下强忍泪儿，你不可见。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怨，同样知。一起再难处，你请不必伤心，也休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抱怨，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充塞于骨髓，令他枯息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Yo! 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呢，什么为之中产味呢？德宝的电影啦，这个林子祥啦，譬如最爱是谁这些电影啦，英伦琵琶啦，等待黎明啦，或者是这个许鞍华的一系列的即越南三部曲啦，甚至是改编文学故事，张爱玲的作品《倾城之恋》啊等等，那时是一种这样的文艺文青味的。我觉得周润发初初出道其实不是拍那些即是阿郎的故事那些那么激情的，其实是拍那些票房毒药，例如花城啊，这样在条隧道那里拉小提琴，那就女主角是郑裕玲，文青的电影票房是不可以的。那就我觉得钟镇涛在少数在歌星男歌星里面，他跟陈百强都是有一种的贵公子，或者张国荣都是的，有一种的贵气在这里。无论他出生的背景是什么都好。跟许冠杰很不同，许冠杰是咋咋跳啦，很草根的形象啦，唱那些歌就是我们这班打工仔啦，样很贴近很贴地。跟香港人的生活当时的社会发展是很相近。但我觉得去到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人就已经是追求一种的，就是对 lifestyle 开始觉得要面向世界了。你見到嗰陣時，大家中意去咩巴黎啦，飲咩飲呢個乾邑啦，開始有一啲嘅講品味嘅喺電視節目裏面出現啦，開始出現嗰啲嘅清談嘅節目啦。咁而阿 B 咧，我覺得正正就係咧喺嗰個年代裏面咧，係能夠喺呢個叫做中產市場裏面咧，係扮演咗一個即係流行歌手嘅角色。他没有什么话一些的很就是很癫很丧很激情的情歌，但永远都是一种就是有一点点的男士的那种的对感情的失落啊，对情人的思念啊等等呢，是一种的落寞的感觉。而他的样子在做戏里面呢，就都是做那些昂小子傻傻昂昂的。那跟着揀来的呢，这首歌是我觉得他现场演唱相当之好的，其实是今天我非常寂寞。在 推不散，心头寂寞，赶不去，心内空虚，眼里心碎，难解心中结苦闷，似影唱。想尽欢笑，共对无关无泪，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去再聚，恐有从情万丈，恐有关怀千句，无语相看，无声相对。今日我心里有泪，昔日相聚。 今天我非常寂寞咧，系1987年嘅唱片里边嘅流行曲，即系主打嘅一首作品啦。咁样阿 B 唱出嚟咧，因为佢把声好特别，我觉得有一种沧桑感啊。甚至好多时佢之后咧，不断喺唔同嘅，譬如辉煌演唱会啊等等咧，佢重新唱翻佢80年代初或者中期嗰啲音乐作品嗰阵时咧，系比起当初出唱片嗰阵时咧，唱得更加好。咁我谂系因为随住年月啊、人生经历啊等等咧，咁就重新编曲嗰阵时咧，好多人话李宗盛嘅现场可以唱出一种咁样嘅落魄嘅味道咧。如果喺粤语流行曲嘅歌声里边，能够同李宗盛可以相提并论咧，我觉得就系钟镇涛。嗱，除咗头先嘅《今天我非常寂寞》之外啫，呢一首咧就系好少数啊，钟镇涛嘅改编自呢个日本流行曲嘅，而呢首原唱嘅人咧。亦都是我自己可以咁讲喺中学年代的偶像歌手 Kenji Sawada 泽田研二的，由钟镇涛改编的《让一切随风》。 前两次辉煌的演唱会，我都有做特别嘉宾演出过。咁啱撞到嗰两次，都是我自己的一啲人生的转捩点。不过我的转捩点就比一般人多很多嘅。咁希望以后我自己或者大家。都是风调雨顺，一切不好的嘢，都好似呢只歌咁，随风而去。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又重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 般灼熱，今天如變了冰凍，記憶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虛再裝弄，你似北風吹走我夢，就讓一切隨風。風中風中，心裡冷風，吹失了夢，事未過去就已失蹤，此刻又重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夢，迷迷惘惘聚滿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風，各種空虛冷冷冷，吹起吹起風裡夢，過去的心火般灼熱，今天已變了冰凍，記憶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虛再作弄，你似北風吹走我夢，就讓一切隨風。 多謝。 各種空虛冷冷冷，吹起吹起風裡夢，過去的心火般灼熱，今天如變了冰凍，記憶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虛再作弄，你似北風吹走我夢，就讓一切隨風。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樂壇呢其實受日本風的影響很大的。譚詠麟呢就在這個《雨絲情愁》的唱片裏面呢改編了五輪真功的作品，就令到即係紅起上來。日本流行曲的和當時的香港的顧嘉輝的模式是有些很明顯的分別的，因為顧嘉輝呢就由中式的小調，之前我們介紹的電視劇武俠片的主題曲呢都講過，咁咧就嗰個嘅旋律係好簡單嘅，咁但係日本嘅流行曲咧就已經完全唔係嗰種嘅模式啦。咁旋律咧係會複雜啲啦，同埋咧好多時咧係用一啲嘅譬如鋼琴啊等等呢啲嘅即係一樂器去演奏。咁就今時今日你上去 YouTube 你揾翻咧呢個譬如五輪真功嘅演唱會咧，聽翻佢自彈自唱嗰個年代嘅歌咧，其實仍然係。即係聽出意猶。咁呢一首歌《讓一切隨風》咧，我係好喜歡澤田研二最近唱嘅版本。雖然佢老咗好多嘅人，已經好浮腫啊，一個許冠英咁，但係咧就佢把聲咧仍然係大家會記得嘅。我哋嗰個年代咧，每逢呢個紅白咧，最重要睇嘅人咧就唔係睇西城秀樹，西城秀樹好老土嘅其實。我哋當時睇嘅咧，除咗 March 近藤真彦之外咧。就是看這個 Kenji Sawada 澤田研二，咁咧就林子祥都唱過首歌嘅，歌頌咧呢個佢對呢個澤田研二嘅迷戀添。咁喺呢個《讓一切隨風》咧，都係今日阿 B 咧經常會唱 live 嘅一首歌。咁喺佢去到八十年代尾咧，喺佢嘅即係音樂嘅生涯咧開始慢慢走下坡嗰陣時咧，其實最後尾咧。是出了一隻唱片，而這個唱片呢是曾經紅的裏面，大家不要以為呢它去到九十年代初就已經消失了，在八十年代尾的時候呢它就改編了這個 Richard Marx 的一首作品，就是叫做《紅葉斜落我心寂寞時》。 到此，斜落我心寂寞时，和你爱到此，方会知，如断偶牵着爱意，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生悔意。当天你别离，挽留十数次，只告知春天有再回事。秋色信爱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很快布置。红叶作信纸，讲你知，人未变心未侵意，何以你远走，亦真爱思，才是我生命讽刺。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生悔意。当天你别离，挽留十数次，只告知春天有再回事。秋色信爱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早些标志。人到今天方可明白，你的爱，求你珍惜彼此承诺，从头开始。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生悔意。当天你别离，挽留十数次，只告知春天有再回事。秋色信爱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早些飘至。再会何时？人仍在痴痴等着你。 大家都听这个阿 B 的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都会想起那首原唱，当时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都相当流行。就阿 B 的歌词就很多时都是跟林敏聪合作的，咁就古灵精怪嘅都唔少嘅，其实大家会记得嘅，譬如香肠、蚊帐、机关枪啦，就仲有咧就嗰个歌名长到不得了嘅《非洲黑森林写真集一日游》啦，总共十一个字。嗱，呢一首《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都九个字嘅，其实咁咧就，但系咧喺阿 B 嘅作品里边咧，我嗰阵时就去呢、這个，即系好多时当时嘅信和中心咧，就好中意将嗰啲。阿倫啊、阿 B 啊、或者係阿林子祥咧，就自己再 remix 過嘅，就再揼過。 咁咧就即係變成係呢個叫做 MK Remix 版啊。咁我哋就去揼嗰啲錄音帶翻嚟聽。咁咧就喺阿 B 嘅作品呢個《淚之旅》裏邊咧，咁咧就收尾咧，佢就再重新將佢 remix 過嘅，其實，但係都幾鬼搞嘢嘅，其實嗰陣時咧就係咧，因為喺歌詞啊。里面呢佢就成日将嗰个混音版本呢就係将嗰个无奈我却不举汽水嘛本来係。但佢就无奈我却不举不举不举咁样就一路 loop 落去。连手中汽水嗰几个字呢就冇咗嘅。咁就我估计呢啲都係林敏聪嘅即係洋葱头啊。唔係呢个林敏聪唔係洋葱头，林振强先係洋葱头。林敏聪嘅古灵精怪嘅作品啦咁样。咁呢首歌就好露骨下嘅啲歌词都。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只好以双手扫着两腿，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你谂下夜晚黑谂起条女嗰时，谂翻起佢伸个嘴就锡佢个嘴，咁然后跟住而家无奈两手就扫着自己双腿，咁啊仲有就系、是。因为自己惯咗夜晚黑嗰阵时咧，就有佢爱抚身躯等等呢啲咁嘅歌词，我唔明嗰阵时点解就啊冇嗰啲咁嘅耶教徒啊、嗰啲教会人士啊、明光写出嚟，就去批判呢个钟镇涛嘅咧咁样。咁啊，类之类呢首 remix 版，我相信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嗰啲即系咸湿仔嚟讲咧，或者系嗰啲古惑学生嚟讲咧，都系觉得一听到就无奈我却不举嗰阵时咧，就喺度笑嘅。咁但系始终咧，我觉得呢啲快歌咧喺流行音乐里边咧都系即系流行得快，过去得快。即系今日你听翻，譬如梅艳芳嘅《将冰山劈开》啊、《梦伴》啊，或者系呢、这个《妖女》啊等等呢啲歌咧，就好似勾咗好多好耐啦。其实等于你而家再听呢、这个《香肠蚊帐机关枪》咁啊，咁啊只系当做呢个怀旧一番嘅啫。反而咧好多慢歌咧系历久常新。在节目临尾的时候呢，我就会揀来一首歌，如果去总结这个钟镇涛在流行乐坛里面那个的地位呢，或者今日我们对他那个歌曲那个就是怀念呢，就是呢我会揀他改编自日本一个教父，流行音乐教父井上洋水的作品《活在纪念中》。 谁在明日喜欢我？谁在为爱我洒泪？谁在为爱我伤心？每一颗心我都记住，逃避眼中的一切，逃避面对这生活，逃避脑海的追逼，再不想作选择。看着你的一切，看着你的美丽，我不忍他去。每次再共你一起，那独有的趣味，心中泛起心中每个小记忆，活在纪念中。 每次再共你一起，那独有的趣味，心中泛起心中每个小记忆，活在记忆念中。谁在明日起？谁在为爱我洒泪？谁在为爱我伤心？每一颗心我都记住。 好了，大家今日晏昼能够重温钟镇涛的作品，我相信都是几惬意的一件事来的。因為在晏晝沒什麼做的情況下面呢，就即是聽回阿 B 的聲音，還有唱回一些慢歌啦、情歌啊，或者是男士落寞那時的情懷呢，今時今日就都不多，我覺得這種男人落寞就很吸引的，其實曾幾何時，但現在就變成男人就不落寞的，男人就經常想怎樣報復啊，怎樣玩這些愛情遊戲啊、心理遊戲來傷害對方啊，這樣我在節目都反反覆覆講過，其實流行音樂歌詞是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當個時代的精神去改變了的時候，人沒有了那種的正面，沒有了那種對明天的信念的時候，很多時候就是自憐自傷、自怨自艾。在九十年代之後的流行音樂都沒辦法脫離這些自憐自傷、自怨自艾的作風。咁我亦都真係好希望幾時再有類似鐘鎮濤呢類咁嘅歌聲，就算係鍾意人又可以大聲講出嚟，自己失戀嗰陣時候又可以咧係好直白咁樣去講出自己對呢個舊情人嘅懷念。咁所以今日對於呢個鐘鎮濤嘅作品咧，我覺得都意猶未盡嘅，其實仲係因為鐘鎮濤嘅。是離開了香港去了台灣之後呢，其實還有一堆的國語歌呢是出版過的。雖然很多時候是將一些台灣的歌星，譬如張雨生啊、姜育恆啊的作品再翻唱都好，但鐘鎮濤的演繹呢是一個很不同的風格出來，所以我經常都將他和這個李宗盛做一個對比。而在男士的組合裏面呢，其實他唱過一首歌呢是跟這個張學友和這個蔡國權一起唱的，那就也都是呢，我覺得在男人合唱的歌裏面呢，是我覺得是有一種很輕快和很這個即是跳脫的感覺，就是這個愛情組曲。那今集呢就沒什麼時間播給大家聽，大家有機會可以找一下，其實很容易在 YouTube 上面找得到的。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跟大家分享我對音樂的一些感覺。拜拜。人的歲月回憶其實是需要有一個承載的工具，可以是聲音，亦都可以是氣味。大家有沒有試過因為一首年代久遠而熟悉的曲調打開了記憶之門？人生音樂可以是個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一個時代的記錄。劉世良，城寨有落。